you

注视古董和字画，虽然很廉价，总算像个家。 我说过有一天共你到远方天边，繁嚣街道无边景象，纵有以往所想，没法像我的家乡，或者已经不再需要一切，但想这刻给我一点安慰，永远也不会再离开你。